叫嫦娥应回通灵腰，弄玉笛吹点凤箫，怕只怕笼中的月老啊，将人不如两下里错戏 四圈鸡费得是，忙哄宝玉把你捋小，那邻家的把雪雁带来，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琴景啊又重描，说林姑娘标题一道春为好，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也罢了，今日全将他带跑，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雪雁答应，偷眼就把那洞房敲，只见那珠落银灯光华灿，香粉宝碟转烟飘，五彩轩门多喜庆，红毡铺地一条条，冰箱插花披红巾，月宫鸡宫好上笑，真不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专等那织女添孙洞鹊桥。 人就拜秦宋

确实唱的不好，因为确实从来没有合作过。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两句《落派军韵大鼓·寄晴雯》的片段。 想书信错想封信吕布见书心好恼最可叹只托一位张忠烈被他奸缠在西前他是死的神我宁愿 在此把 小燕难与共戏雕。